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30集。同天，石榴影城宣布将六国战记第一天供应的排片率从 28% 降到 18%， 同样做法的还有其他多家影城，只是排片削减程度因城而异。在一片混乱中，六国战记迎来首日公映，正式上映的第一天票房6000万，惨淡的6000万，也就是说除了左然与何修义的粉丝没人去看，太少了。一般来说，一部电影如果前三天的票房不够理想，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电影一部接着一部上映，人的热情永远都在新片上面。7亿票房，距离左然和何修义无比的遥远。 左然，胡佳佳那剧本会不会是真的一年之前写的？ 不可能的。 左然手指轻轻敲着沙发的扶手。 有些情节是我临时添进去的，胡佳佳看过的一定就是成片。 而成片出来也就2-3个月，怎么可能会有一年之前就形成的墨迹呢？这个结果他没想到，对手与之前的那些段位不同。 哦， 何修义也思考不出，于是坐在左然身边，默默陪着自己的爱人。左然温柔地道：“ 没事，万一公司真的被星空掌控了，你也可以随时离开。当初写了88元解约，也有关于最坏情况的考量。星空传媒没有见过签你时的那份合同，所以应该依然可以通过88元解除合约。如果星空传媒的方向不适合你，你就另外寻找适合你的公司。” 当时合同期限是88年，倘若乙方违约，需要赔偿人民币88元。 左然，那你呢？ 我对赌协议规定，如果我输了，需要在怡然服务至少5年。至于5年之后，也许还会再开一个新的公司吧。 愿赌服输，左然无意毁约。 我跟你走， 永远跟你走。左然搂住何修义，甚至将他抱了起来，让何修义双脚离地站在沙发上面，并且把头埋于对方胸膛。何修义知道左然很少会有这种脆弱的举动，他用手指轻抚对方黑发，看着发丝划过指缝。 修义，我已经开始追查多条线索，马上会有消息，现在无法确定结果会怎么样。 上映的第二日，票房再次惨淡，4000万，与首日的6000万加起来才1亿，7亿好像是天方夜谭。在吴顺之选择的国民鉴定贴出文件形成时间是在1年以前的结论后，胡佳佳那一方完全掌握了舆论优势。此后不管怡然文化要求鉴定信封文字邮戳粘胶，还是要求鉴定其他章节，胡佳佳永远只有一个回应：微笑微笑微笑。三个微笑表情嘲讽尽在不言中。吃瓜群众们都支持胡佳佳，他们先入为主，意识不到怡然文化公司鉴定信封文字邮戳粘胶以及鉴定其他章节都是合理诉求，反而认为对方死缠烂打，吃相难看。俗话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天书鉴定是一，国民鉴定是二。天书官方初定鉴定结果之后，索然不服，要求重做。接着国民官方确认胡佳佳的胜利，左然再次要求重做，哪有这么赖皮的呢？左然以为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后，胡佳佳一定会找到理由拒绝，或者拿出经过做旧的本，不管是哪种都是胜利。倘若胡佳佳拒绝，说明心中有鬼，倘若他拿出经过做旧的本，自己寻遍全国最顶级的专家也有可能看出做旧时的破绽。然而左然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仿佛是中了邪般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性。 胡佳佳一年前写的某个剧本与他六国战记真有一处撞梗，两篇作品只有一个情节相似，当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胡佳佳将他利用到了极致，将话讲得天衣无缝，只把那张寄给了他。那张真的完成于近一年以前，因此鉴定结果偏向于胡佳佳。胡佳佳因为远比左然了解事情全貌，利用他的一个疏忽掌握了主动，在微博上嘲讽达到巅峰，何秀义很难受，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陪着左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公映的第三日事情出现了反转。一天之内，数个机构分别公布多条消息。首先，上午十点，北京警方公布案件进展。在中国大陆，诽谤一般只能自诉，由被诽谤者本人或者律师取证，被诽谤者也会报警，可那通常只是为了取得记录，当做证据的一部分。警力有限，因此一般来说，不具重大的影响力，这个规定就不会变。告到法院，再由法院委托各个机构鉴定，肯定是来不及。虽然左然相信自诉最后肯定会有一个清白，只是到那时候，六国战记大概已经下映许久。于是左然通过多种努力，终于争取到了警方介入。他认为这关系到了公司重要机密泄露，并不单纯只是一件造谣及诽谤事件。胡佳佳在社交网络还能叫嚷，警方不方便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贸然提审胡佳佳，或将重要的物证剧本扣下重新鉴定，生怕胡佳佳会加倍痛斥左然，甚至把脏水泼到警方的身上。那么首先需要证据，左然感到邮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邮戳上有发件地点、发件日期，通过某个员工踩点之后发回来的视频、照片，左然发现那家中国邮政与中国邮政储蓄同在大厦一楼，两户大门相对，相亲相爱，距离大概只有五米左右。左然与负责该案件的方警官探讨之后，方警官决定抽调中国邮政储蓄部分监控录像，也就安置在银行门口面向外面的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大多监控录像只能保存半年左右，由于储存空间不够，过了半年新的录像便会覆盖旧的录像，可是这也并不绝对，一切都取决于设备，有的银行只有三个月，有的银行长达九个月、一年甚至两年、三年。那家邮政储蓄记录正好可以保存一年，堪堪覆盖邮戳上的日期。两名警察便将那天的监控录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银行的摄像头要求绝对高清，必须可以看清人脸和车牌号。那一天是工作日，进出邮局的人不多，两名警察一个一个排除，最终认定那天胡佳佳从没有进出那家邮局，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寄件。对手千算万算没有算到，邮政对面的监控录像可以保存长达一年。怡然文化公司立即转发警方报的案件进展。官方报，根据警方调查，胡佳佳在其宣称的寄件日期当中从未进过邮局，邮戳的真实性存疑，文件形成日期并非不可伪造，请朋友们相信警方，相信公理，一起等待事件真相水落石出。警方稍一伸手，网民们便呆了。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